山东有间幼稚园举行亲子运动会，有个小妹妹穿梭广场踎低起身18次去执垃圾，被内地网民封为最美小公主。唉，如果全中国越来越多人向呢个小朋友学习，咁就好啦。咁啊，佢都唔使执18次垃圾咁多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中国开印号，自己制造飞机，删印号，终于成功试飞啦。近报称全球已经接咗500多张订单。首先唔好讲啲订单啦，细看零件等内部嘅构造，原来净系得个壳系国内制造嘅啫。摩打啊、升降台啊、辘啊，都系外国进口嘅。如果咁都叫做中国研制嘅话，咁第日部 iPhone 啊、Samsung 啊，笠翻个大陆淘宝嘅壳，都可以叫做大陆研发啦。我是强国新环者阿 Win， 好欢迎回来这一节的强国新环者，欢迎阿 Win， 欢迎欢迎，哇好耐了都 miss 了两集， 好耐冇见啦，喂今集你又在这里啦，八旗兄又不在这里啦，好耐之前有人讲过的啦，八旗和阿 Win 把声好似的，喂现在越来越多人怀疑你们今天是同一个人来的， 所以每一节呢其实不是，其实不嬲话八旗在这里都是我来的，其实我们的节目来来去去都是只有两个人的，会 不会得一个人啊， 可能全部都是 MJ 发声， 好惊一人分析三角。 仲要我哋好像有一个网聚，我系冇参加。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表弟结婚啊嘛，我冇参加。咁啊，当其实八旗同 MJ 有出席嘅，咁可能其实 Win 先至系一个假嘅一个虚构嘅人物嚟。 唔知啊，唔知边个真边个假。当一个人有18个角色，佢点分到边个真边个假？ 都系咁，不过好开心啦，终于可以翻翻嚟节目啦。我中间都 miss 咗两集 咯， 咗两集。 系啊，今期以为会齐人嘅，点知今期阿八期又话轮到佢病咁样。 系咯，射波咧，简单嗰阵。 系啊系系啊，佢今朝同我讲射波嘅时候，真系好似平时嗰啲下属同老细讲嘢咁样。 唔系好舒服。 系啊，MJ 我真系好病，我费事喺度录节目，一路 cut 啦咁样。 但系转头 Facebook 打卡咧，唔知喺边度玩啦，可能。 佢要饮酒止咳啊嘛 不过呢即係唔知下一集啦，返嚟会唔会又见到八旗啦，希望可以我哋三个人或者一个人 啦，希望啦，可能下次我唔喺度呢，因为我月尾可能我去一去圣基次嗰边搞下移民嗰啲嘢嘛。 啊係啊，不过澳洲都我适应个时差都有啲辛苦囉，咁我应该係前三日啦，即係今日录影前三日返到香港。 你都未讲你去边，人哋鬼知你去边咩， 其实小弟啦就去了呢个英国、瑞士，仲去埋呢个叫列支敦士登啦，啱啱就 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啦，就系阿方东升介绍过嘅，喺呢个嘅世界零距离嘅。咁于是我哋班朋友，我哋一行应该9个人一齐去出发，咁啊都去咗好多，都 OK 嘅。我觉得欧洲去嘅时候都仲好冻啊，都系得几度到啫。咁都幾好玩嘅，睇咗場波啊，遊覽下咁樣囉。 咁一實好玩啦、 啊。不過作為強國新環者嘅一個主播啦，咁我都實地考察下、而一路嘅遊覽過程當中呢， 都心懷強國。 係啊，身在英國心懷強國，亦都去對比下其實英國嘅生活啦，譬如好似包括一啲衣食住行啦，同中國嘅分別啦，即係小弟嚴格嚟講啊，都可以叫第一次去歐洲嘅，衝出亞洲嘅、我應該点样讲呢，我应该20年前去过一次欧洲嘅，不过就太细个啦，同埋跟旅行团呢，你好知跟旅行团根本就唔系咩旅游。 走马看花。 朝头早扑街5点起身5:30行李放房门口6点出发，全程 喺 个车度。 大部分时间喺旅游车，系啊。 系啊，冇意义嘅。今次就真系自己计划组织啦，因为我都好多年冇跟团㗎啦。咁样自己计划组织真系可以睇到好多，真系俾了解一下當地人嘅生活咯。全程我基本上都係坐地鐵啦，瑞士就坐火車啦。哇，瑞士火車好貴，有時間再同大家。我 total 喺瑞士應該坐咗接近3000-4000蚊港幣 嘅火車。咁係我哋用內地 terms 嗰啲係動車係咪咁快？ 其實佢個速度我冇特別留意佢速度啊。不過佢簡單講，如果用我行車時間嚟比較，喺瑞士啊，我由呢個嘅蘇黎世坐到一個地方叫 Interlaken， 咁我唔知道中文，因為好多唔同嘅翻譯嘅。 瑞士嚟嘅。 瑞士嘅一個地方叫 Interlaken， 就係少女峰嘅地方嚟嘅。雪山啦，就係一個鐘頭都差唔多坐咗成 130几蚊瑞士法郎，咁乘翻八就差唔多成千蚊噶啦。咁你来回就已经2000啦。 所以我听讲过内地强国嘅动车其实算平。 平啊！如果你一个钟头坐高铁嘅话，简单讲即系譬如由沙马坐到海口，大概都一个钟头到啦。咁都系100蚊到啫，港人民币100蚊， 所以其实好夸张。 系啊，所以即系瑞士、欧洲始终都系高消费噶啦。朝头早食个 Burger King 早餐，一个套餐啊，18蚊，茄汁仲要加两毫子，18蚊瑞士法郎，咁一样啊，成班八咯， 好贵喎， 140几150蚊。 Burger King 啫， Burger King 噶咋 ？OK， 我 total 去咗13日啊嘛，呢13日里面去到后期尾声，我系非常怀念香港嘅牛杂啦、云吞面啦，同埋朝头早最爱食嘅沙爹牛肉公仔面啦，出前一丁啦，仲要系。 香港系好多好嘢食嘅，喂，不过我关心你嗰场波嘅，因为早个节目都有讲嘅，哇，我见到阿 Win 过去利基球。唔系加持、 啊， 我即刻买阿 Win 对面，又真系赢咗。嗱，不过唔讲场波， 唔好讲， 我就讲下我哋喺强国睇波同喺英国睇波，应该嗱，英国足球排名第一冇得讲啦。 系 你不如讲下英国睇波，利物浦系咪啊？ 系利物浦， 有咩好正嘅地方？ 上个人哋即系点讲咧？欧洲搞嗰个风气啦，以至到球场嗰个质素啦，包括成个整体气氛啦，即系球员出场嘅时候，大家一齐起身啦，譬如利物浦唱佢个首会歌啦， 《Never Walk Alone》啦， 即系整体你个感觉就等于你去咗迪士尼咁样咯，有啲梦幻，或者可能我自己本身系利物浦嘅 fans 啦，即系你会觉得成个就算输波好赢波好，你会觉得系好一种。即係好好嘅一個氣氛嚟咯。 早兩集你唔喺度啊，我哋講過香港波啊，你覺得有冇嘢係我哋香港即係太遠就冇得講啊？有啲可以學或者係中國，唔好淨係講香港。內地而家好多錢搞嘅聯賽，有咩係我哋值得學噶？ 香港嘅足球咧，首先就係、是。球场嘅質素先啦，唔好讲。 唔系听讲大球场见得人嘅咩？ 大球场点会见得人、啊？ 香港大球场唔系。 香港大球场早排唔系爆出个笑话啦，几年前。 即系嗰、那个草地保养唔讲啦，草地保养唔讲啦。 如果你话佢里边嘅座位设计啊，我觉得如果唔评论呢个草地，你纯粹系评论看台啊，或者电视机啊，利物浦嘅安菲路系冇电视机嘅。咁佢嗰啲座位都比較窄嘅添，可以講係大球場仲要比硬飛路更加好。 哦，係咯，係咯，係咯。 係，但係你話整體，即係首先第一場足球比賽，或者成個一個足球嘅一個聯賽，首先最重要係咩？球員本身啦，或者個比賽嘅可觀性啦，即係唔係話去貶低香港足球啊乜嘢？咁小弟都係愛好足球，即係你會好明顯感覺到一個好大嘅分野喺度咯，即係冇一個觀賞嘅價值。第二就包括頭先陳講嘅整體氣氛咯，即係你入到去小貓三四隻嘅，咁你唔會有氣氛咯，不如翻屋企自己打 FIFA 好過啦。即係始終係鬼佬或者外國人啦，唔好用鬼佬呢兩個字啦，外國人喺經營。形成个嗰个气氛，或者当系一个 event 啦，佢系特别系有一手嘅。 个性格唔同啊！我记得咧有一次我去上海睇波咧，嗰、那个记忆比较深刻嘅咧就系、是、我哋华人都系偏向拘谨嘅，即系都系静静啲喺度睇咧。咁、当时有个鬼佬嗰阵时系睇紧 奥运 系啦系啦系啦，个鬼佬咧系咁喺度咧攞住杯啤酒一个人嘅啫。干杯！干杯！成场都系咁样，即系好想大家一齐同佢融入呢个气氛。反而佢系嗰个主人家咁样，咁变咗。如果你谂下，如果全场都系鬼佬，有时我哋去大球场睇波都系啦，有啲鬼佬喺度街嗰度喺度唱，我咧我咧我咧咩，都觉得好有气氛。 气氛就好。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香港我觉得就系争呢样。 拘谨啊一方面啊，咁但系当然啦，头先所讲嘅整体嗰个足球比赛就系足球本身，你都要有翻咁上下层次咯。 咁哥冇得搞嘅，真系有牌都未得啊，大佬。 可能强国会好啲咯，不停咁用钱去堆砌成件事，可能会好快进步，可能啊。唔敢讲。 好，咁足球讲到呢度，其他咧有咩？你觉得英国系同我哋嗱，我哋以前觉得咧强国好多嘢就哇你人又多啊，又污糟啊，又冇素质啊。喂，其实外国系咪真系特别香啊？特别咁样好嘅咧？ 首先我觉得啦，咁表个态先啦。外国嘅月亮都系同中国系月亮一 样圆， 差一样圆嘅， 冇大到嘅， 冇 有冇香啲啊？ 闻到太远。咁不过你话污糟咧，其实瑞士。唔 港啦，瑞士乾淨嘅。 瑞士好 乾淨。咁但係英國咧，就真係都係一樣污糟。可能我就住喺依個嘅 Green Park。咁我班朋友就住喺唐人街，咁啊 Green Park 行过去唐人街好近嘅啫，大概十分钟到啦。咁一样咁污糟，可能唔知系咪唐人街或者乜嘢。不过我发觉咧，英国咧可以食烟啊，冇周围抌嘅。 咪住，系强国级嘅污糟啊！ 接近嘅咯。 咁恐怖？ 接近，真系接近嘅。 即系周街垃圾啊！ 周街垃圾，就算我去咗海顿公园同埋Green Park 啦，去唔知翻嚟做乜嘢，绿园定唔知乜嘢啦，都系遍地烟头。即系啲人食完烟就咁抌落地下啦。咁喺唐人街更加有啲开放式嘅尿兜嘅。 是 即是佢直情是一个开放咁有个尿兜喺度俾啲可能预咗啲人飲醉酒啊就唔你唔好周围屙啦佢整个开放式嘅尿兜俾你哋就喺个尿兜度屙。 唐人街我觉得未必作得准嘅即係唐人街都系华人地方咪有冇去嗰啲鬼佬嘅酒吧街啊。 就冇啦冇啦。不过去到偏离嚟伦敦呢我去咗 Bath 啦同埋去咗有咩巨石镇啊 ,Oxford 啊都可以嘅。不过同样嘅问题都系好多烟头。我发觉因为啲可能唔知系咪英国人食完烟。 好鍾意食烟。 好鍾意周围抌囉。係啊就佢哋唔会抌囉。 可能差过香港喎咁因为香港做嘅宣传做得 OK 㗎嘛。 香港唔系宣传 OK, 系因为。 再加惩罚系啦宣传加惩罚系啦。 所以就冇咁多呢啲嘢咯。 但你话英国就可以随便食烟嘅？ 室内始终都唔得嘅。反而我喺瑞士咧，我因为喺室内食紧嘢，咁咪食烟啦。咁几个朋友行咗出去啦，个鬼佬仲话其实你可以喺里面食嘅，喺瑞士。 O、okay. K， 即系有啲。即係始終可能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唔同嘅情況啦。不過我自己就作為一個即係作為一個對比比較啦，有時睇到一啲除咗食煙之外啦，咁或者譬如喺衣食住行咁樣講啦、首先係衣啊衣著啊、你好明顯咁到喺倫敦啊，如果喺倫敦啊，啲倫敦人男嘅，特別我睇男啦，女嗰啲就係尤其是英國啲唔知點解女士身材比較豐滿啦，咁所以就冇乜觀賞價值， 因為好肥。是 啊，可能真系汉堡啊啲食得太多啦、 哦。 即系我哋譬如好似之前你做过一个英国特辑啦，讲介绍好多 fish and chip 啦。咁初头都啊好嘢 fish and chip， 但系当你屌连续一个礼拜日日 fish and chip 嘅时候，你就系唔会想食噶啦。 系， 即系同埋呢啲系绝对高热量嘅嘢。 但系已经系最好食嘅嘢噶啦。我听过好多英国嘅朋友翻嚟同我讲，英国 冇嘢食咯，就是 fish and chip 咯。当中有一餐我哋有一个朋友啦，咁啊忍唔住嘅话，一定要食啲面啊饭，去咗一个。当地其实几有名噶，翻嚟时候同一个香港朋友喺英国住过噶、叫做 Wakanama 嘅拉面， 系 哇扑街佢嘅拉面咧，食落根本就系瘦土牌一样，仲瘦土牌好食啲嘅，我觉得 就咁惨。 嘢食系真系，同埋我同我太太都去过一间叫 Isu 咁上下嘅嘢。连锁嚟嘅， 唔系卖衫嗰间啊， 唔系 ISSUE 嗰个 issue， 佢系类似我唔记得咗 exactly 串法，所以我读法都唔识。 系， 咁佢就系卖一啲似寿司啊，或者日本嗰啲。 哦，我知嗰边间。 ISU 啊， 我知嗰边间系啊，系啊， 咁。哇！真系好难食， 好难食啊！死咯！ 我心谂即系要带啲英国人去体验下，究竟点样为之拉面。 我啲移民律师系咁介绍呢一间噶，话系等于嗰边嘅元禄啊！我知道你讲边间啊？ 真系冇。如果你话 Genki 啊，香港嘅元气十分满分，假设系攞七分啊，咁依间咁嘅 ITSU 依间嘢，我谂最多得两分，即系个人嘅评价啦。可能有啲听众好中意食啦，不过食嘢又好，除咗难食之外啦， 咁大件事， 同埋好贵咯，好贵。 食一餐嗰个咩 EIA， 你 ITSU 嗰间都人均都七八十，七磅。 哦，吓死我！原来70-80磅， 系成晚而家10:01啦，对，咁你大概70-80一个人， 100蚊以内。 咁嗰阵食 fish and chip 嘅，咁你平均你人均10-20磅走唔甩噶啦。初头以为啤酒好平，又唔系特别平。 但系有冇特别好食嘅 fish and chip？ 冇，真系冇， 都系冇特别好食。 我觉得香港好食啲咯。 咁我对女嗰 part 有兴趣啲啦。嗱，十个英国你见过嘅女仔，有几多个你觉得系即系睇得上眼嘅呢？十个入边。 瑞士有一两个睇得上眼咯，即系比较 咁严重啊！英国系冇啊， 唔知道大家听众有冇一个谂感觉，就系华人啊，唔好理日本又好，或者即系东亚洲人啊，系比较襟老啲，或者 系啊，香港尤其是啊， 即系三四十岁，你都会觉得可能仲系以为二字头。 但系嗰边听讲十零岁好， 十几岁系好 sharp 嘅，但系你个去到二十几、三十几嘅时候，你就已经老得好快。 系啊系啊，师奶咁咯。 咁所以十几岁呢个 period 嘅。女士可能比较少啦，你始终一条街行出嚟有八岁十岁到已经七八十岁，你 focus 十几岁梗系少噶啦，咁多咯。但系头先所讲咧，男士啊，真系执得好正嘅，即系好多个可能即系鬼佬睇中国人同中国人有鬼佬好似，即系你会觉得个个好似差唔多样，佢哋好多都留须嘅，同中国人唔同，中国人好少留须噶嘛，即系留到即系成面啊，或者鼻下边都有，鬼佬好多，后生嘅有啲你感觉可能三十岁到廿零岁咁样，即系同埋佢哋留得好睇，即系我喺 Big Ben 啊，Tower Bridge 啊，会见到好多啊嘛，可能嗰度系一个都有啲商业大楼啊嘛，咁全部执得好市正， 有冇个人去比喻一下咧？似咩人多咧？ 哇，我觉得好多都好似 La La Land 嗰男主角咁噶。 叫咩名 字？唔记得叫咩名啦， 就系总之电影入边， 电影入边啦， 嘅人物咁样嘅，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整体人哋系执得好正，即系同我喺大陆去见啲客咧，啲老总咁样仲系 就系拖鞋啊， 或者好 casual 嘅一个唔同，即系。冇褒义贬义嘅，即系纯粹系即系 大家嗰个性格啦，系啊，我都要留意一下，我都系着住拖鞋嘅。 同埋咧，有一样嘢咧，发现咧啲鬼佬咧系唔会揿 lift 噶，一齐入去搭 lift 嘅时候咧，佢系即系唔系揿我 I mean 嘅唔揿 lift 系唔会揿三门仔嘅。我试过好多次啊，即系入到去啦，个人啦，到我入去啦。咁香港又好，中国又好，你入到 lift， 你揿完你自己想去嘅楼层，你会好顺其自然。特别系有一个潜规则，就最后一个入 lift 嘅时候揿完个楼层，跟住就揿个三门仔。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鬼佬系唔会噶，入完 lift 之后揿咗自己嘅楼层就等咯。 咁一路唔闩门， 咁个 lift 自己会闩。 我知，咁由佢自动闩门之前嗰十秒或者5秒， 大家都系企喺度咯，企你眼望我眼咁样咯。 咁有趣啊！ 唔会揿 lift 噶， 我唔耐烦，我会冲埋去揿嘅。 咁佢会用好奇异眼光望住你咯。 佢个知唔知佢动机系咩先？个动机系话啊，我哋系想等埋其他人入嚟啊，定系话我哋系由佢自己闩嘅？ 好有一個講法咧，就係倫敦或者英國係一個慢活嘅城市，即係如果譬如香港係一個節奏好快，咁啊喺倫敦咧就係一個節奏比較慢，有一個講法。雖然喺依幾日親身體驗咧，係咪好慢咧？咁我又唔係好覺得。不过就都觉得系比较悠闲咯，人成个整体文化都系唔会话跑嘅，你唔会喺条街度见到人跑啊追车啊，好少咯，所以就会形容系一个慢活嘅城市。可能佢哋就唔会习惯，住到 lift 自己都会闩门噶啦，使乜要揿佢咧或者点样？ 我哋病态嘅，我都明系啊，我真系顶唔顺噶，我可能讲紧两三秒嘅就，我顶唔顺，我冲埋去，闩到黐线，做乜唔揿啊？我啤翻嗰个喺 lift 喺最近嗰个panel 面前嗰人添，我做乜唔揿闩门掣啊？ 即系呢个就完全系一个文化嘅差异喺度咯。 系，不过头先讲嗰样，我觉得好值得去认同嘅就系咧，香港其实真系美食之都嚟噶。我嗰阵时同你讲过，去嗰广西一年咧，我最唔习惯就系、是、哇，香港真系味好多嘢食，好多嘢好好食。你稍微离开到少少时间，你就会发觉哇，平时食嘅啲嘢原来咁好食噶。 系 啊，英国原来英国都系咁样调翻转咁讲咧，原来强国嘅嘢食啊几好食噶。 你下次试下接三声啊！ 唔系，咁你唔好搵嗰啲嚟比啊！你喺个城市度，你唔止食接三声噶嘛，你仲有其他嘢食噶嘛？ 就算香港嘅 fish and chips， 我都会觉得系好食过英国嘅。 系啊， 因为特别系鱼啊，你系譬如食 fish and chips 啦，咁你系个炸鱼啊。 系啊， 炸鱼你喺英国嘅时候，你会好明显，即系我哋香港食嘅一啲炸鱼啊，系。即系会系 鱼 一连成一体嘅，但系喺英国食个炸鱼咧，系切开咗出嚟咧，成块炸皮系拆开咗，鱼就还鱼，炸皮还炸皮，捞唔埋一齐嘅，即系。 即可能是外国人一种偏向食法咯，咁、就翻当地风味咯，唔、知系咪咁样先系一个正宗咯。 OK， 喂，讲咗咁多好似都冇乜佢好嘢，喂，讲啲好嘢听下，靓女又冇，嘢食又唔好食，喂，有啲咩好嘢？觉得系即系觉得喂嗰边真系好噶喎呢样。 好啊， 唔系冇啊嘛，唔系咁严重啊嘛。 环境好咯，不过呢个亦都要翻到去瑞士咯。 系， 即系整体你去到瑞士嘅时候，因为我喺英国人，瑞士走嘅。咁瑞士嗰个嘅空气啊，或者嗰、那个 瑞士山区肺， 或者嗰个绿色嘅人哋嗰个建设啊，系真系做得好。英国都唔差嘅，不过就始终同瑞士冇得比咯。 例如乜嘢绿色建设呢？ 最简单啦，乜都唔讲啦，人哋英国会系一个市中心商业区啦。佢會有一個好大嘅Green Park 咯，就係頭先講嘅Green Park 啦，海頓公園啦。咁呢個海頓公園應該我相信啊冇實質數據啊，但我行過，匆匆忙忙行咗，我諗一個鐘頭到，我估計應該係最少8-10倍係香港維園嘅面積嚟嘅。即係如果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呢個海頓公園或者 Green Park 喺香港嚟喺香港啊，我諗已經起咗樓噶啦。 係聽講過。 係啊，同埋即係可能我住嘅地方，我就住喺 Green Park 嘛，行過去白金漢宮嗰啲都好方便。沿途你會見到好多綠化嘅，即係你會感覺好舒服咯，同埋佢唔會有啲好少啊，或者我呢幾日冇乜特別留意到，超過40層樓嘅建築物啊，50層樓建築物基本上係冇嘅。係啊，可能我冇留意啦。即系有，我相信会有嘅。咁但唔多咯。 又归咎于我哋香港嗰个病态嘅森林城市啦，所以去到嗰度觉得哇，冇高楼大厦，最高都唔系真系好高啫，好 即系好舒服咯。整体个感觉 OK 嘅。去到瑞士更加冇啦，瑞士你基本上搵唔到超过5層樓，可能都冇乜。系啊，成个环境都即系同唔好话同香港啦，同中国，但系中国够地大啦，都唔会有呢啲咁嘅感觉喺度咯。 我哋讲咧，中国其中一个硬件，我哋觉得中国都进步紧嘅，但系最大一个问题就系个软件个人嘅问题系最大。咁你睇英国人、瑞士人同强国人有咩分别呢？ 如果一般咧。嗱，瑞士更加好啦。瑞士，譬如你行馬路啊，咁樣雖然係紅燈或者點樣咧，佢見到你，尤其是我哋啲仰慕阿噶啦，睇咗即係遊客或者華人啦，佢通常會讓俾你嘅。係啦，即係大陸嘅斑馬線邊度會讓嘅？一定唔會讓噶啦，喺咁樣嘣一聲開走咗。但係去到瑞士就一定會讓，架架車都會讓嘅。咁你去 即係停低俾你過， 停低俾你過， 係啊。 咁同埋啲人咧，譬如啲陌生人，可能譬如我哋影相咁樣，可能佢想中間經過，佢都會停。跟住咧，譬如你话，你过先啦，好，大家都会有一啲眼神嘅接触啊，或者系一啲手势啊，即系你会感觉到好 nice 嘅。你国内呢啲，始终人同人之间嗰个距离会，反而喺大家都系华人，你会觉得更加远。即系喺外国人嚟讲系比较，即系大。会系坦诚啲咯，感觉上即系大家会有笑容啊，会即系冇咁虚，唔可以话虚伪，即系冇咁多芥蒂喺度咯。 系 啊，呢啲即系似会系其中一方面 一个字咯 ，nice 咯，即系我哋华人基本上就冇 nice 呢个字咁滞添，即系用友善的咁样去形容，你好少会形容一个人系友善的咁样啊嘛。但系外国人就真系基本上系佢哋嗰个植入咗落去嗰个意识嚟嘅。我哋本身个人一路生活都系 nice 啊，阿 Win 系一个点嘅人啊 ，nice guy 咁样系啦。喺强国或者我哋华人社会都系少 嘅。系 啊。 不过睇你所讲到嘅咧，即系一般路人啊，我所指嘅系一般路人啊。去到酒店啦、服務員啦，其實我可以依幾日裏面接觸咧，尤其是英國咧，我覺得係仲差過大陸嘅。 邊方面呢？ 譬如我住 Holiday Inn 啦，就喺 Green Park 出面嘅 Holiday Inn。咁 Holiday Inn 始終都係一個國際嘅 brand 嚟，應該係唔差嘛。咁住 Holiday Inn， 咁你會好明顯感覺到嘅 service 係同國內唔同。因为前几集我讲过系 Holiday Inn IG 里面嘅一个最高级别嘅会员嚟嘅，咁到大陆咧基本上争在未铺地毡啊 GM 出嚟欢迎嘅啫，咁但系一般嘅待遇都好好、你去到英国根本上都唔会点样理你嘅，咁包括英国虽然系一般嘅酒店，佢都唔会提供牙刷啊牙具嘅。 哦 是不提供的。 OK。 咁讲是环保原因啦。咁我去到呢个酒店，因为我始终是个 member 嘛，高级 member 嘛。咁房间呢有张卡写住 as 一个 环保原因。 高级 member 啦。佢一个佢好似叫做 spy cup member。咁跟住就话我哋会免费提供牙膏牙刷拖鞋嘅，只要打电话就得㗎啦。打电话落去11点几我唔记得。跟住个有个服务员啦，鬼佬啦，听电话就话哦冇路。冇晒咯，冇晒牙膏牙刷咯，咁于是我就好滚啦。你一间酒店，你既然放得张牌喺度，话叫可以打电话来 feel free to call 嘅，咁但系打落去嘅时候话冇，咁都算系忍佢啦。第二朝落去前台一问，有啊，而家可以俾到你噶啦。即系个问题在于乜嘢咧？在于听电话嗰个人可能十一点几，佢已经系吞紧泡、射紧泡或者瞓紧喺度噶啦。最忍唔住系乜嘢咧？我喺个电话里面第二次就打电话去，我话我唔相信一间酒店冇牙膏牙刷喎。跟住我话如果你真係冇嘅话，我会 confirm 你。跟住佢复咗一句 ，OK， please feel free to confirm。即系你会觉得个客系着咗嘅，即系你唔应该系出现喺一间虽然未系五星，但你都系一个 international brand 嚟噶嘛，唔应该会出现一件事咯。咁同埋有一个亲身嘅体验都几得意，可以讲一讲嘅，就系咧。我哋香港叫八达通卡啦 ，Octopus 嘛，八达通。 嗰边都有。 英国就叫做 Oyster。系啦，咁呢张 Oyster 卡啦，咁亦都系类似八达通啦，搭地铁用啦。英国地铁唔平嘅，悭啲起步都两磅嘅，即系20蚊嘅啦。 哇！ 系啊，两磅噶啦。 OK。 咁我话说去到尾二嗰日啦，咁啊将嗰张卡咧，即系我姑且叫做八达通啦。张八达通又坏咗。 英国八达通 系啦，嘟又嘟唔到。咁佢增值嘅时候就冇显示个价嗰个钱，即系基本上坏咗嘅晶片。咁我入闸嘅时候咧就嘟嚟嘟去嘟唔到。咁我佢又冇票务处噶，但系佢有个票务站务员咧，就喺你入闸嗰度咧，就即系可能去维持纪律咁样啦。咁每次佢见我嘟唔到咧，佢就问我睇一睇张卡，又重新帮我嘟几次都嘟唔到咧，佢就会开闸俾我入去。 咁咪悭咗20蚊咯。 可以咁理解，但系其实我唔系想呃佢嘅钱嘅，我系好想揾人去帮我 settle 呢个问题嘅。 系， 跟住我就问佢可唔可以有冇啲咩 ticketing 啊，或者counter 可以帮我处理个问题咧？ 系， 佢话冇噶啦，你一定要搭到去一个 Victoria Park。咁但系我唔经过嗰个站啊嘛，无端搭去嗰个站，纯粹为咗将呢张卡做咩咧？咁于是我就唔理佢啦。咁我话咁我如果入咗闸，要出闸咗，啊得噶啦，出闸嘅时候揾我同事，我会开闸俾你出去噶啦。于是咗有四程车都系咁样， 变咗悭咗80蚊。 系啊，可以咁理解。解咯，我张卡已经俾我班 friend 讲咗，变咗做一张神卡噶啦。 系咯，你冇攞走张卡啊嘛？ 张卡连临尾 refund 都 refund 唔到，因为佢应该系坏咗。 坏咗， 咁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分别嘅，因为张卡本身应该系有20几、30唔止，好似30几磅嘅押金按金嚟嘅。 哦 ，OK， 系咁，基本上差唔多，亦都唔系话想呃佢咯。咁我冇理由专登搭到嗰个站，跟住嘥时间去上去整完，跟住又唔知点搞，好复杂咯成件事。不过啲鬼啲。嗰啲咁嘅鬼佬都话，得噶啦，放你入去啦，去到揾个同事开闸俾你啦，佢都唔想去 handle 呢样嘢，所以有时去评价国内嘅一啲服务水平啊，或者咩用翻国内俗语唔到位啊，做得差，其实我觉得英国都差唔多 嘅。咁样讲啦，机制入面嘅漏洞咧，就我谂大家都有嘅。咁但系咧，外国人有一种佢哋个意识咧系系相信你系诚实噶，即系你系张卡坏咗，咁佢系继续方便你个行程咁样去行，咁系做得好嘅其实。 所以其实综合咁讲啦，或者依几日会觉得咧，鬼佬系比较讲究一个自我纪律嘅，好似系坦所讲，因为佢嘅 supermarket 咧，佢会有一个叫做自动数码、 大镬啊！ 咁你譬如你买我买咗10样嘢，咁我当然咧作为一个游客会好诚实咁样，我买咗10样嘢都跟住之后你就可以有入钱嘅，好似你地铁买飞咁样，入散纸又得，入纸币又得，跟住又出翻张收据出嚟，咁亦都喺你埋完单嘅时候走，佢都唔会话哇有4-5个 secure 喺门口逐个查你系咪真系俾咗钱嘅，佢真系好讲究呢样嘢。但如果大家去回想一下，如果呢样嘢出现喺大陆嘅家乐福啊、沃尔玛啊，我相信系灾难咯， 系啊， 即系你买100样嘢，可能只系嘟咗2样，哦，嘟咗咯，系啦，跟住大陆嘅其中一个思维就系速度先算咯，速度冇，唔记得咗咯，佢又嘟咗啦，佢冇反应啊，咁 样， 即系似呢个系大家信任咯，系一个信任咯。 而我真系觉得外国嗰种信任，即系如果 大部分人是咁样互相信任嘅话呢，嗰、那个氛围系好啲嘅。如果大部分都系互相唔信任，要大家好多去查查工，去睇下你真系咪有俾到钱噶，系咪真系咁样做到的。我觉得系其实大家系辛苦嘅，不过冇办法，好多样嘢系喺我哋华人社会呢系唔能够去咁样实行。我听讲以前呢，我哋去麦当劳呢，好耐以前，我都唔记得咩年代啦，任无限添饮嘅，喺外国系无限添饮嘅，咁、但系香港试过实行系唔得，因为大家真系会疯狂嘅，系啦，除咗自己去饮之外，饮死自己之外咧，仲带埋啲樽啊啲去饮。 早排 Starbucks 大陆咪话又唔知有一日系咩，只要你攞容器过去咧，就帮你无限斟啊嘛，啲人攞咗面盘啊，啲痰罐啊，总之有几大容器就攞过去。 真系黐线嘅，系啊，所以好多嘢。 闻之未开咯，简单讲就系、是，始终嗰个文化。 系咯，大家嗰個係咪文化呢，我唔去 judge 個高低，大家個想法係唔同。總之華人呢就係有著數就攞盡你㗎啦，我唔攞盡你呢好似蝕底咁樣嘅。麥當勞紙巾啊，我細個都試過俾阿媽教過㗎。 不攞多啲。 係啊，要攞一疊咁樣去返屋企嘅。咁但係 隨住時間囉， 而家咪逐張俾囉，只可以。 咪而家都仲會，我冇留意啦。 逐張俾㗎而家。以前係好似飲痛嗰度咁樣呢，自己埋攞㗎。而家唔得㗎啦。咁其實自己搵自己麻煩嘅啫。 咁咧最後咧，其實都想講一講嘅，因為英國咧，喺搭地鐵咧，咁咧都會見到有啲狗仔嘅。佢咧唔同香港嘅狗仔咧，譬如只可以有導盲犬先可以搭巴士啊、地鐵咯。英國咧，真係可能係特別愛好狗隻嘅。咁嗰啲狗咧，當然唔係自己篤卡入去啦，即係主人可以帶佢入去啊，亦都唔係話咩導盲犬嘅，都好乖啊，或者你會見到好多狗，好多狗嘅。 咁得意？ 係啊， 好多狗狗喺個車卡度。 都唔會好多嘅，人仲係多過狗嘅。不過講起狗隻咧，咦，下一節我哋可以詳細去討論下喎。 係啊係啊，下一節我哋有關於狗隻。或者小动物的嘉宾上台讲，哇！呢次话食棍快咁多时间，好啦，我哋下次再讲， 下次见。